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常遇春这一路攻打瓜州的失败了，一开始打得挺顺利，后来中了人家的空城计，被困在瓜州，现在困得里无凉台，外无救兵，眼看命都保不住了，派人出来告急呀，让西吴先王速派援军。朱元璋一看这怎么办，一把这大将都派出去了，眼前的都是一些年轻人，最后经过研究，让常茂带着武进忠、武进孝领兵3000，身为前部先锋官，赶奔瓜州，闯连营见常遇春，先告诉常遇春说大队人马随后就到，让六爷放心。朱元璋亲统中军在后边支援。单说是常茂打出世以来头一次当主将，武进忠、武进孝当了副将，点了3000步兵。哎，小哥仨这个乐呀，离开雨花台走着不远，这仨人就犯毛病了。常茂瞅着他们俩乐，武进忠、武进孝不明白，我说你乐什么你？ 我说真有意思啊，我说你们俩打仗怎么不骑马呢？ 哎呀，长茂，这可不是当着你吹，这两条腿比你那4条腿还快，你服不服？我们是天生的飞毛腿， 是吗？啊，2条腿比我这4条腿还快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咱比划比划，看看究竟谁快，咱往瓜州跑啊， 跑吧，看看谁先到瓜州。 来啊，说话得算数，来，我先画个记号。常茂拿着禹王神槊在地下画趟线，都站线这边啊，我说一二，咱就开始跑，看看谁行谁不行。你俩小子要吹牛，我就掐死你们。 好了，要跑不过你，我们认可服输认罪；要比你强，我们哥俩摔死你。 那行，那行，准备，线画好了。 当兵的也不敢拦着，心说这什么当官的，你们跑我们怎么办，又不敢多问。长帽画好之后，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，二次上马。朱元璋，我喊了啊，一二，这一刷，长帽的马又往前一窜，这三个人就赛开了。长帽骑的是板肋磨雕， 那是千里追风马，日走一千，夜行八百，那多快。长茂也是有心耍坏，故意刁难武进忠、武进孝，用禹王神说一点马的后胯，这匹马疼痛难忍，吓呀一溜土线就没影了。武进忠、武进孝也不示弱了，这两个人往下一哈腰，撒开飞毛腿，是紧追不舍。当兵的可倒霉了，你说跟这当官的得倒了几辈子血霉了，能撵得上他们仨吗？有的扛着大旗的，有的推着车的，有的背着行李的，紧喊将军挡一挡，挡一挡啊！这三千人哩哩啦啦跑出十里地来，有三个的，有五个的，有百八十个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跑了个盔白甲卸，这模样可太惨了。咱们单说长茂和武进忠、武进孝一口气就跑到镇江府，离城不足八里呀、啊！哎呦，把长茂也累坏了，他是第一个先到的，耶！哎，把汗擦子一回头，哗！武进忠、武进孝正跟上来了，这两个人也累坏了。张着大嘴直喘气，长茂一伸大拇指，行，哎呀，这两条腿真不慢呐，我算服了你们了。怎么样，这不是吹吗？啊，哎呀，就这一回啊，再跑非吐血不可啊、嗯！我都够呛，何况你们？哎，我咱那些兵呢？两个人回头一看。兵啊，早都没影了，咱在这等等吧。你这三个人坐在树下休息等着，一直到天黑，这当兵的哩哩啦啦这才撵上来。当兵的心里这个骂呀，心说等着，见着军师和主公非告你们仨一状不可，有这么带队的。等军队到齐了，扎下帐篷开始埋锅造饭，一看呢，把米袋子都跑没了，做个屁呀做呀。长茂肚子咕噜咕噜也直响，火头军就问主将，米袋子都是跑没了，咱吃什么？明儿个一块儿吃吧。啊，一块儿吃啊，那我都饿着呢，何况你们？休息休息，睡觉吧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今天晚上的口令，口令，什么叫口令？您看，领兵带队安营许寨，得有口令。没有敌兵混进来怎么办？咱这兵用不着口令啊，随便睡，他抬一抬了，有帽子爷在此，平安无事。当兵的更不敢说别的了。这一路上跑的都累乏透了，有的在树林里躺那儿就着了，有的靠着大树，有的你震着我，我倚着你。这三千军兵都熟睡了，长茂也十分的乏累，心说话，明天呢就许能见着我爹，今天好好睡他一觉，为了以防万一。他把那马的钢绳拴在自己脚脖子上头，这样谁偷我当时就能发觉。把禹王神说当枕头枕到自个儿脑后，往一棵大树底下一躺。武进忠、武进孝呢就躺到他身上，他们三位挤到一块儿就沉沉的睡去。可坏了，三更天以后，这支人马正在熟睡之际， 顺着镇江的大道来了一支小部队，为首的三员大将，这三个人一不顶盔，二不挂甲，都是短衣襟小打扮，腰横利刃，带来的一色都是骑兵。说来的是谁呀？正是镇江府的大元帅，神枪镇八方郭子兴，领着两个副将孟山焦海。原来他们在镇江就得着报告，说顺着大道那块来了一支人马，不过不知道什么阵法，哩哩啦啦的，离着咱这八里安营下寨了。郭子兴命令再探再报，一会儿报事就说了，说他们连壕沟也没调，也没准备鹿角，也没设辕门，东倒西歪，散啪啪就地虚营了，为什么不清楚？嗯，郭子兴一想，怪事儿啊，这是谁领兵带队？该着我立功的机会来了，我们元人是一步一步老打败仗，难得取胜，我郭子兴要打个胜仗，岂不是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呢？他是贪功的心切，带着两员副将，穿着便装，乘马赶奔城外。等来到树林外头，郭子兴仔细一观察，报事的军兵说的不假，嘿嘿，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有啊！轻轻地从马上跳下来，手提宝剑，带着孟姜焦海就摸进树林，看看都是当兵的，用不着下手，最好找这当官的。找来找去，找的那棵树下子，一看呢，正好看着长帽，看穿仗打扮是个当官的。郭子兴心里头高兴，把宝剑往空中一举，就要行刺。焦孟二将也没闲着，各把宝剑举起来，对着武进忠、武进孝就要下手。原来长帽这仨人，你挤着我，我靠着你，仰面朝天睡得正香，鼻子眼还带呼噜声，嗓子眼也发出嘟噜嘟噜的声。你别看正睡着呢，那宝剑刚一举起来，就见长帽冷不丁来了个大翻身。是翻身吗？底下来了个扫堂腿，啪哧一下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正登到神枪镇八方郭子兴的鹰面鼓上。长帽是神力，郭子兴再没注意，哪能站得住呢？哎呦，扑通，摔了个狗啃屎。与此同时，焦孟两员副将也被武进忠、武进孝踢倒，三小一跃而起，用磕膝盖顶住他们后脊梁，拧过胳膊是生捆上绑，捆的这个劲儿这个大呀，把个郭子兴疼的哎呀！捆完了，三小谁也不说话，放在地下当枕头，重新躺好。接茬还睡，嘿，这三将这个倒霉。郭子兴心说是怎么回事，睡着觉就把我们抓住了，哎呀，真是有苦难言。正在这时候，他手下带那二三百人一看主将被擒，心中慌乱，转身就要走， 谁知道长帽领的这些军兵一跃而起，把这二三百人包围，纷纷拿获，一个受伤的，一个死的也没有。当兵的一看，主将睡了，哎，我们也接茬睡吧，都拿他们当枕头重新睡，这一觉是睡到大天亮。等长帽醒了之后，把眼睛揉揉，哎呀，哎，好睡好睡，哎，哥们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天亮了天亮了。武进忠、武进孝也蹦起来了，揉了揉眼睛，伸伸懒腰，哎呀，真香，哎呦，不过这胳膊腿有点不得劲儿啊。呀，我妈，这怎么回事？说着用手一指这仨人，长帽假装糊涂， 哎，睡睡觉怎么睡出仨人来？我说你们仨哪儿来的？ 郭子兴啊，鼻子都气歪了，心说话，你甭给我装蒜了，把我们抓住了你还不知道，你还哎，哎呦，可惜我神枪镇八方，威震南七省，今天落得这般惨境。郭子兴是摇头叹息，低头不语。这是当兵的报告，说这拿货二三百人，长帽挺高兴，哈哈哈哈，都记首功一件。正说着，就听见三声炮响，蓝旗官报告，西屋贤王朱元璋、军士刘伯温率大队赶到。因为朱元璋亲统精兵，赶奔瓜州救常遇春，让长茂三个人为前不正印先锋官。长茂三个人比赛在头前先跑起来了，把大部队远远地甩到后边，隔了一夜今天才来到。朱元璋把御营扎下，吩咐一声升帐议事。这时候长茂手下的火头官，就管伙食那总头，哭哭咧咧进来，参见主公军师，我告常将军一状。朱元璋就问呢，什么原因告他？我主公没这么领兵带队的，我参加义军近十年了，还没见过这当官儿。没事他们仨赛跑，我们在后头能跟得上吗？连锅在盆在米在面全都跑丢了，昨天就没吃着饭，今儿还饿着肚子。主公，这兵我们没法当了。朱元璋闻听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心说长帽没你这么损的，但是一个小孩子你能把他怎么样呢？只好用好言安慰火头官，让他下去，告诉御营之中有的是米面，马上埋锅造饭。另外传旨把长帽三位小英雄叫上中军保障。三个人乐乐呵呵到了里边，给主公跟军士行礼，就把昨天的经过讲了一遍。朱元璋也表扬了三将，因为三个人立了功啊，做着梦就抓了仨人，吩咐一声把郭子兴、焦梦二将推上去。一开始这三个人立而不跪，是横眉立目。朱元璋现在学会用人了，一点都不生气，来到下面亲解七绑，把自己的玉带解下来赠给郭子兴。郭将军，我朱某正在用人之时，元人气数不长了，如蒙郭将军不弃，愿意随朱某共他天下，将来把江山得了，你也算开国的勋臣。小王 这厢有礼了。郭子兴深受感动，心说我是个俘虏啊，人家一句话我就粉身碎骨。哦，朱元璋这样礼贤下士，干脆投降得了。三人跪倒在地给朱元璋磕头，愿意投降。朱元璋接封为将军之职。常茂、武进忠、武进孝都立下大功一件，当兵的各有升赏，抓住那俘虏一概释放。朱元璋就问郭子兴说，孤这次来主要解瓜州之围，救怀远、黑太岁、常遇春，但不知瓜州有多少兵马，领队的是谁？王家千岁。这瓜州的主将姓胡啊，叫胡神，有个绰号叫镇三江。胡神这个人兵马纯熟，武艺精通。这个人还不说，他有个女儿，这个姑娘叫胡金兰。哎呀，自幼受高人的传授，武艺精通，马上部下无一不能，那是胡神的左膀右臂。同时这个胡金兰排兵布阵、斗野埋伏，样样精通，不愧是女中的魁首。长茂一听， 这小姑娘多大了？ 今年19岁。 19，哎呀，比我大好几岁。 武进忠掐了他屁股一下，屁，没脸。你问这有什么用？长茂一吐舌头，不言语了。郭子兴接着往下说，说胡神手下有精兵10余万，现在把瓜州困了个里八层外八层，常六爷中了人家的一兵计，结果被包围了，粮饷粮台全被人家截住了。如果能胜得了胡家妇女，自然就能把常遇春救出来。朱元璋一想怎么办呢？哎，跟军师一商议有主意了，让常茂带着粉哪吒、胡德济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常林、常胜这几员小将军闯连营，赶奔瓜州城下，先跟常遇春见面，看看城里的情况如何。双方约定半夜3更天里营外合，举火为号，破敌兵，解瓜州之围。当时把长茂叫上，这一交代，长茂高兴，妥了， 茂太爷一定能办到，走。 要不怎么叫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呢？年轻人都有个猛劲儿。再看几员小将班安任邓飞身上马，一兵一卒都没带，是赶奔瓜州城。一边走着，长茂往左右看看， 我咱小哥几个都凑在一块了，我说几句话你们爱听不爱听？ 大伙就问，有话请讲吧。 我说了啊，碰着谁别挑理。 他嘚不嘚嘚不嘚这么一说，众人都不爱听，尤其是粉哪吒、胡德济，气得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心里说话，长茂，我是非杀你不可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yeah, yeah.